的是飞儿乐团的经典老歌《我们的爱》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千年阙歌，我是云云，继续为您送上的是吕方的老情歌。人说情歌总是老得好，走遍天涯海角忘不了。是啊，在我们的心中有多少老情歌让人难以忘怀，只要再次听到它熟悉的旋律，往事就会回荡在心中。 我只想唱这一首老情歌，让回忆再涌满心头。当时光飞逝，已不知秋冬，这是我唯一的线索。 首陈淑桦演唱的《聪明糊涂心》，这首曲子呢由台湾著名的女创作人郑华娟担任词曲创作。多年以来，陈淑桦演唱的版本被评价为演绎的最为成熟、最动听的版本。 留下空白线索。 男女女相聚分离，日 谢你是千万分之一，管它时空拉开我们的距离，我只想和你在一起，一生生难了难了往日的甜蜜欢笑和初衷，早知道难了难了会不会路归路桥归桥，明明知道相思苦，偏偏对你牵 带的边关，听旧梦回响，剪一段光影，取一季芳华，音乐有模有样，时光有声有影，千千阙歌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，每个工作日早五点到七点首播，凌晨一点到两点重播，雕刻时光，篆刻经典，千千阙歌，千千阙歌，带您重回燃情岁月。人间不过 一

去为